曲种啊，八个活，曲种是京韵多，其他曲形式少，但是这翻活就都岔不开了啊，连京剧都翻了。这个王莹给您唱一段铁片，曲目我不知道，他自个儿上台报，好吧？啊，伴奏还是角老师。刚才您听见了吗？刚才有一位先生特地给角红锦先生上俩花篮啊，这俩就是给您的，一会儿带回天津啊。

鸟声儿叮当当咚当叮叮，它是叮叮当当当当叮叮，恰好似那一月儿飘啊飘。 首先带来一段流派京韵大鼓《博望坡》，请大家欣赏。乐队伴奏：穆祥征、周春元、刘西川、孙志成。 草草议论军情。

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，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，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。